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昨天0点到24点，全国无新增本土病例。今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即将举行。今天中国邮政将发行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邮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云南10例，上海6例，山东2例，辽宁1例，浙江1例，福建1例，河南1例，广西1例，四川1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辽宁1例，浙江1例，四川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9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171人，重症病例与前一天持平。今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即将举行，北京市司法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市司法局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处长李娜介绍，今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依然实行计算机考试，分为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10月16日、10月17日分两个批次进行，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第二个阶段主观题考试将于11月21日举行，9点到13点。 北京考区客观题考试考生报名人数为41218人，比上年度下降了11.63%。 客观题考试阶段，我们将设35个考点，449个普通考场，分布在10个区和经济开发区。根据防疫的需要呢，我们按照1:10的比例设置了专用隔离考场。 市司法局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处长李娜特别提示广大考生，除了考前做好自身健康监测、健康打卡，进入考场时查验健康宝、行程码之外，还要特别注意进行核酸检测的时间。 参加客观题考试第一批次的核酸检测采样的日期呢，应当是10月13号上午9点以后。第二批次考试的核酸检测的采样日期应该是10月14号上午9点以后。参加主观题考试的核酸检测的采样日期是11月18日上午9点以后。 市司法局已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工作方案，细化了一校一策疫情防控预案。市司法局二级巡视员夏涛说， 市区两级司法行政、卫生、教育、网信、公安、保密、通信等部门以及电力公司落实部门职责和属地责任，全力地做好考试期间考点周边环境的维护、电力的保障、突发事件的处置、疫情防控等工作。 今年北京考区将继续严肃考风考纪，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行为和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市司法局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处处长李娜说， 运用一些考生的身份识别、考场视频监控、远程巡查系统、无线电作弊防控等技术手段，坚决维护考试的权威性、公平性和严肃性。 作为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北京四中院集中管辖北京海关缉私局侦查的走私案件。近日，北京四中院对近6年来审理的走私刑事案件展开了调研。本周法治热点，一起来关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你了解到近年来走私刑事案件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好的。根据北京四中院的梳理呢，2015年到今年的上半年6年半的这个时间里，四中院共受理了走私的刑事案件达到了166件，那么其中呢，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达到73件，占比超过了四成。其余的案件类型呢，根据占比由高到低，分别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走私毒品案件、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案件。那么一共有42个被告单位和222名自然人被告人被判处了刑罚。根据四中院刑厅庭长王琦的介绍，那么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多以通关走私为主要的犯罪形式，犯罪动机也是非常多样的，成为了这类案件的一大特点。可以看到，案件中呈现的多为走私行为人将象牙、犀牛角、 车身甲片、玳瑁、棕熊胆以及狼牙等等的珍贵动物制品藏匿在行李箱或者是随身携带进行通关入境。那么妄图呢依靠机场的人流来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那么这类的犯罪主体呢还是现在呈现的以海外务工人员和游客为主。那么同时呢近年来利用这个边民互市和边境小额的这个贸易走私的犯罪形式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四中院审结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呢，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偷逃税额共计超过了2亿元，偷逃应缴税款的方式也是非常多种多样各不相同。在典型案例中，王某等人就利用边民互市走私了孜然茴香等货物达到了222柜，偷逃应缴税额达到了2300多万元，那么被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1年，并且判处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那么法院也指出，这类犯罪现已多呈现出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链条，呈现出了比如说涉案数额大、犯罪环节涉及面广、被告人认罪难等等的情况。法院也提出了警示，对于走私的行为不能存有侥幸的心理，如果仅以不知法不懂法进行辩解，也不能影响犯罪的认定。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王月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昨天五款冬奥雕塑系列特许商品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正式发布。这次发布的五款以冰雪体育运动项目为主题的铜制雕塑类特许商品分别是飞翔单板滑雪雕塑、翱翔自由式滑雪雕塑、心在飞翔花样滑冰雕塑、腾飞单板滑雪雕塑、弹无虚发冬季两项雕塑。中国邮政今天发行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一枚，全套邮票面值1.2元，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670万套。这套邮票展现了武昌起义时期革命志士高举大旗武装推翻封建统治的场景，画作色彩凝重，人物生动，体现了战争的激烈场面以及革命者为了推翻腐朽统治阶级时的坚决和不畏牺牲。为更加丰富地展现邮票内容，中国邮政将通过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微信小程序发布数字化内容，可以使用 AR 功能观看。昨天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网站发布消息，10月7号晚上，津巴布韦一家中资民营冶炼企业发生氧气瓶爆炸事故，造成中国籍员工6人死亡，1人重伤，津籍员工2人死亡。目前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正在配合津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已经赶赴事故现场协调工作，使馆与津警方及政府相关部门密切沟通，要求津巴布韦方面全力协助救治受伤人员，深入开展事故原因调查，相关工作得到津巴布韦方面密切配合，使馆正在积极协助企业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已经协调中国援津医疗队全面参与伤员救治，目前受伤人员情况比较稳定。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1级优。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态北京。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聚焦声音中的热点，倾听声音里的力量。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盘点革新声音项目，展示创新声音案例。声音探索者盛典，带你从多维度感受声音魅力的独特所在。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10月13日至17日，看未知，创未来。 以上为广告。